观众、各位听众， 全宇宙仅此一家。 时光里的印记，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光影中的传奇，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点亮银幕，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洞见人生。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影视非常道， 这一次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周末播出的影视非常道，我是张帆。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两位嘉宾，他们的作品虽然在去年跟大家见面，但是我想他们的这份心意在今年的新年来临的时候也一定会送达给我们广播的每一位听众，大家对他们的作品应该是很熟悉了。我们来欢迎一下来自扬名立万的二位主创，我们欢迎一下扬名立万的导演刘寻子墨。 大家好，我是扬名立万的导演刘寻子墨。 大家好，我是扬名立万的演员柯达。 欢迎二位。 各位，请你们来是因为我最近手里捏了个案子，我要把它拍成电影，请上演。 Action。 好题材，完全不同的阶层，完全不一样的质感，必须得抓原型抓细节，只要我们肯挖的话。 我忘了告诉各位了，凶手也来到了现场。 把这个作为预告片，这电影能不火吗？ 非常有幸请到2021年年底的一匹黑马扬名立万的两位主创和大家聊聊天，因为我自己对这部电影有很多的疑问。先来跟大家说说这部扬名立万的诞生吧。很多人都说在一开始并不知道这部电影，因为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宣传，以及没有那么长时间的宣传期。 最开始其实我们就像我跟柯达还有本玉哥，其实最开始我们是想做包老板的电影吧。 对， 但是就因为一些情况吧，反而最后那个项目就停掉了。停掉了以后，那我们就找另外一些思路吧，其实也没有找到太多。然后是中间的一度其实也挺崩溃的感觉。这应该是2017年还是2018年的事情了。 就是2017吧。 2017、2018年的。因为当时我们已经做了一版剧本出来了，当时包老板的剧本，因为是我们网剧的一些作品。 嗯。 但是就是其实也都建组了。停掉以后就我们就其实因为毕竟也经历了一年的时间去创作。也会有点不知所措吧。对，然后就找新的思路呗，那没办法，那这个总得做下去这个东西。对，然后就我们就一起在想，就是我们几个一直在思考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怎么办啊。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其实也是做不下去了，有点那种。对，然后就有一天吧，那天正好是我们去拍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当时有一个编剧华语就跟我说，哎，你可以去看一个电影，叫日本那广播时间嘛，广播时间这部电影，他说你可以去看看，有可能给你提供一些灵感。我看完了以后，我马上就给柯达还有北哥打电话，我说我知道，有可能知道咱这要怎么来了，这个片子啊要怎么拍了。然后最后我觉得我们仨人力量可能也还不够，就叫来了八神，我们那个另外一个编剧八神，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剧本顾问阿诺老师，加上我们制片人君君，我们就一起聊，每天在开会聊这个东西，就慢慢就聊到现在这个样子。然后是我们花了差不多1.5年的时间去做这个剧本。 为什么一直都悄悄的啊？宣传期的时候，当时好多人都不知道，说哎有吗？然后后来说万万没想到， 有可能是我们这个 宣传成本 确实没什么钱。 对， 宣传成本。 对，因为大家说我们这是属于黑马吧，其实大家能知道，其实有些东西看起来其实感觉 对 质感啊有没有做到最好，但是也没办法，因为我们那个成本就是那些东西。对， 感觉好像人家宣发的成本是咱们总体的所有的成本。 就类似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对。 就前两天祖墨跟人聊啊，我们最近他就跟人别的公司就说啊， 对 那个 对，人家够，就是人家理解的小成本跟我们理解的小成本是不一样的。 差距有多大、啊、 就是有可能是我们的一倍，人家说我、你这个片子也哎，我们也做了一小成本的片子，王一说那个数字是我们这至少两倍吧，感觉一倍两倍左右， 都派两个出来了。 对，真的是两倍左右， 真的能拍两 个了。就当时听完人家以后不敢说话了。 对，然后 对对， 那也挺小的啊，就只能是这种感觉。 对 对 对， 好。 哎，我觉得到这个啊，我觉得有自豪感，就是你看小成本，你们都大，我这小成本，我现在有我自己的，我不敢说有多少成绩，但是我小成本，我博得大家能对这部电影有肯定。 是， 对吧？ 是， 现在确实我看到这个评分是挺高的。我们说挺高啊，我们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不服气，说哎有些电影怎么那么高。我们现在看国产电影在这两年的这个它的整体的水准，或者整体它所在市场上的这个反响反馈，平均值7.5分，我现在录制的时候是7.5分啊，这个分数一定是高于平均值的。所以呢，我为什么刚才提到这部电影的诞生啊，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小道消息，我说听说这个电影名字跟诞生有关系。一开始的时候说这个电影的名字一部电影的诞生，是叫这名字吗？ 对对对对对。 当初是怎么想用那个名字？ 就当时就觉得我们做完剧本以后，这个名字一下就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就觉得让我们感觉我们其实在完成的也是一部电影的诞生，就跟里边剧中人一样那种感觉，所以就觉得哎叫这个名字感觉挺不错。 对。 你知道我第一次听他们说就这个原来的名字叫一部电影的诞生，我想哦那是拍那个电影的纪录片吧。 哦，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的，我给当时给一个我特别好的一朋友看剧本，然后他说其他什么都挺好，就觉得这名字你是不是得改一下。我说为什么，他说有点像纪录片。 那后来为什么没用这个名字？ 因为这名字被人注册了。 对。 哦 对，然后跟人说人家还不太愿意给。 对。 哦 你谁呀、啊？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什么我？ 对对对，王任不想给， 让他后悔去吧。 嗨 ，开玩笑啊！刚才说这个电影上映已经有，现在我们播出是在新年嘛，那么上映已经差不多一个多月了，都快两个月了。 对， 市场反馈票房都不错。我说票房不错的时候，真的，我自己，我要是你们，我心里就暗喜，确实很不错。对于今天这个成绩，有没有过预期？有没有过原来的那个期待值？ 我没有预期，不知道可以、啊、 没有。我觉得我们没有，我感觉我们都是差不多，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观念啊？都不是心态，就观念，就是电影票房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预期，你没有办法预期，你因为太，我们也是就是见了太多了，就是现在发现你对任何的票房去做一个预测，几乎都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事儿，因为就是决定票房东西因素实在是太多了， 对， 所以根本就不去预期这个事儿了，就不去预期这个事儿。我们当时想就是，啊，能回本， 对， 能对得起投资人钱就行， 没错、 就行。至于再多的，那其实也不敢想，也不敢想。 的确是因为前面，因为之前的话，电影还没上之前，其实有一些什么一些 APP 啊或者怎样，其实也做了一些预测， 啊、 对，也做了一些预测，就是也是低的可怜，都是那个 对，但其实也不怪大家，因为当时就是大家不看好我们，其实也是正常的。对，因为我们当时很多一些专业人士啊什么的，全都给我们做一些预测什么的，其实也并不高，因为就觉得当时市场其实因为加上疫情的关系本身也不火热，再加上我们这个片子，你要说卡斯啊成本什么的，其实也没有到达那么高的一个水准。对，就觉得人家凭自己的专业，就是有可能之前那些经验。就觉得有这个预测，那个成绩有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对，你刚才说那个阵容，就是其实人家一开始就有一句话，我看到是在豆瓣还是在哪儿，有一个人评论说，它不是一个惊艳的阵容，但是是一个特别合适完美的阵容。我听到这话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看了有感觉，就是确实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一部电影当中，如果很突兀的有那么一两个人的话，它反而跟别人搭不起来。 的确是，的确是。 我们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是要还原案件真相的。 既然能出去，他为什么又回来了？ 看见什么了？真的好出去的？ 出不去， 他人还在这儿呢。 李编剧，我编这个故事，这样吧。 哎呦，这是 说是要记录咱们开会。 陆先生他就是喜欢玩些新潮的。 这电影要是成了，咱们扬名立万。 我们当时选演员的时候，其实也是，就是保证每个角色是感觉是对的嘛，然后大家能搭到一起，能碰撞出东西来，我觉得是最合适的。其实不用去追求所谓的特别大的明星啊，或者怎样，其实我觉得合适是最重要的。 对，我现在面前就是一个特别大的明星。 你说我们俩看到您吗？ 我想很多影迷啊，尤其是万万的粉丝啊，在电影里看到自己熟悉的面孔，是一件特别享受的事情。有好多人都是这个看法，当然在评论里面更多的朋友可能提到的，哎，以前的老作品啊，你们的网剧啊，但是也看到了一些第一次合作的演员，跟你们俩都是第一次合作的演员，对吧？ 对， 有部分演员都是这样，但是我们就觉得这个适配度很高嘛，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片中的这几位演员？先是这样吧，我想柯达如果不好意思先说自己的话，向子墨来说说你跟这些演员的合作，我们从老演员开始说起，然后再说说这些新演员。 好吧？ 好，没问题，没问题。老演员先最老的一个是谁？ 对， 这不太合适了。 到底谁 不知道呢？ 反正 我还真的不太 不是冯小老师，就是杨浩宇老师。 对， 那咱们就排名不分先后，好吧？ 不分年龄大小。 对对对 对， 我先说张本煜最大的那个。 好， 没有。先说我们那个尹正老师吧，没事那种。对，主要尹正老师 第一次合作对吧？ 第一次合作， 第一次合作 。但本煜哥之前认识的， 对， 因为是当时拍《飞驰人生》嘛。 啊，对， 《飞驰人 生》他们， 对，他们那是比较熟的。但其实我对尹正老师的感觉还是从《夏洛特烦恼》开始。 啊， 对，像他里边演那个袁华嘛， 不， 啊，对对对，不，对对对， 喂，秋雅吗？袁华，我想问问你报了哪所大学？我想跟你报同一所学校。 以后你不要再打电话了，我怕夏洛误会。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 主要是意见没什么太 多，对对对对，一想到他就是意见没， 意见没嘛，意见没，对，所以当时看完他那下头，我觉得这人哇，怎么能就这么认真的去搞笑，这事这么好笑还，完了再加上后边他看到他演的一些什么剧啊，完了再加上他跟本煜哥这次合作算是，完了之前的合作，其实我对这个人就特别好奇，其实我特想看看他到底能是什么样的，而且大家就是外边我听一些就是朋友讲什么的，觉得他这个戏也特别好，而且人也特别好，其实。我是挺追求这个现场氛围的一个人，对，就是我觉得大家得一起努力去做一件事情，而且大家一起搭得上，其实是最好的，对。就比如说你就是老有一些作的一些表现，真的我这也不太 对，对，氛围不好， 对，氛围 没法做事， 没法创作的这个事，对，大家弄得特别紧张兮兮的，没必要嘛，对吧？啊，而且他也特别喜欢这个剧本， 对 啊，其实。大家知道我们李佳辉这个角色一开始的时候前面其实没有太多的，就是他里边那就是一个侦探的一个角色，他是连接整个这个事件的人，对，完了尹正老师自己其实加了很多一些关于李佳辉的一些执拗啊，一些东西其实很有趣的， 李老师一会儿的冷餐会非常丰盛， 看完这个电影我什么都吃不下， 这个片子您看上去简单，但里边藏着个大美谈， 那个当兵的有条腿是假的，假腿就是凶器，他就是凶手。 您看出来了？ 他是不是等湖面结冰了之后过去的？ 啊， 那个地方是广州，几月份，湖面能结冰？整千里派都已经派不好。 哎，李老师，您这句说的有点过分了。 这是李佳辉这个角色，尹正老师这个角色啊。 对 对, 对， 这个确实在里面我们看到。他身上有很多很多我们可能过去我们觉得一个侦探或者一个编剧哈、啊、他应该有的和不应该有的样子都有了， 对对对，就是他把就是这个李佳辉这个编剧他心中的压抑其实演绎的特别好， 对， 对，一看就是被人打压了很久， 对， 压在心里很多事儿。 我看到有这个编剧老师的评论，就是我们不提名字 啊某编剧老师就说确实、啊、还是挺像的， 是吧？ 是， 那看来有生活， 是是是， 对对对对对。 李佳辉，我们一开始也是觉得这可能是最难演的， 是的， 给他可发挥的地方其实真的不太多， 没有 其他角色多。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而且尤其他还是中间一个串场的，其实是大家最可能是最容易演成 就是工具人的 刻板印象， 工 具人，工具人属性会特别重。 对对 对 对对， 但是 对 对， 我们就得挑尹正老师这种，就是其实很鲜明的这种感觉才行， 嗯， 就是这种。 而他这个造型这次确实也很好啊， 的确是，的确是， 让人一下就记住了。 没错没错， 一个编剧落魄的样子。 对对对对对，就是当时我跟那个我们另外一个编剧巴神一起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就是说巴神说，他说一开始为什么是要是一个编剧是来当什么串联，就是比较压抑或者怎样。他说 对， 他说比如说要是导演的话，大家其实普遍印象觉得导演好像还是其他工作人员都是其实是成功的那种感觉 啊， 说编剧好像一说啊跟我们普通人差不多， 对， 就是那种就是被打压，老被打压，就是老是受夹板气那种感觉。 对，导演总是有点权力嘛， 对 对 对 对 对， 编剧什么老是说改就改或者怎样那种。 对啊，今天好几次我们看到什么署名权的问题。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但其实像柯达，像我，还有本玉，还有巴神，我们四个也其实也是在里面，我们四个是编剧嘛， 对， 都是这种。 对， 其实也能、 这个、 也能感受得到，因为当时原来我们甭管是做这个电影，还是原来我们一起做网剧的时候，其实也是感受得到这种、啊，就是人家比如说让你改一些东西， 乙方嘛， 对对对， 做乙方 没办法，对，所以还是有体会的。 嗯，这是我们说的尹正老师扮演的李家辉。其实在这部戏里面，我看到一个评论是这样说：这几位人物是不分主次的，因为他们确实都承担了自己在叫各司其职吧， 对， 各自的那个角色上，他们都有非常大的空间和能量。 对， 嗯，那么除了尹正老师，刚才你一直在提本玉是吧？ 对对对对，本玉哥。本哥其实我觉得他在里边发挥特别好，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你根本就不是为了钱，你就是想杀人。 说什么话？ 你为什么要杀人？ 因为你为什么要杀三郎？ 因为 你为什么要杀三郎？你不是为了钱， 因为钱， 你就是想杀人 了。 你就是要杀人， 老子就是要杀人了，老子就是要杀了他。 我觉得一开始大家对他的印象有可能是像更多的是搞笑一点的吧，或者父王啊什么这种角色。 啊，在我觉得在齐乐山之前， 对， 可能记着全是那个肌肉了， 就是对，要不然就是前面万万没想到父王，或者我们暴老板里边的老板， 就最近的这个印象， 就是《飞驰人生》里边那个肌肉， 肌肉， 对对对，肌肉，还有那个教授那《沐浴之王》里边 也 露了肌肉的， 对 对对，就是这种， 老是肌肉是人的， 对对对， 肌肉感十足的， 对对对，就是那种，就是最开始感觉有可能是卖萌那种有点无脑，对，完这次我们就给他来一个绝对有脑， 对， 对 张本煜能当一个男花瓶哎，没想到， 我也没想到，真 没想 到， 没想到， 这是个意外发现， 真的没有，一开始我就觉得我跟柯达我们两个人有可能是花瓶那种， 嗨、 嗯， 对， 是没想到最粗犷的这个是当了花瓶，没想到，对， 这次他这个角色的设置，你觉得最有趣的、最难的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最难的有可能，最有趣的，我觉得其实他一些编的一些故事啊、 嗯、 等等这方面，对、 嗯、 其实挺有趣的。然后怎么来用自己编的一些东西带着大家，就是带着这帮其实电影人啊，或者带着，其实最难的是带着李家辉能带到他的体系里边，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就不能一开始就表现的好像特严肃或者怎样， 嗯， 是这个事。 对，他这个角色就是前后前中后吧， 对， 可能还有好多好多的小段，他那个变化 状态是不一样的， 嗯， 对 对 对对，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角色那就这样了，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好就好在一个戏，他往后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跟着他走， 对， 你会被他带着走，你有很多想象后来是被打破掉的。 对对对对对，的确是，的确是。所以他这个也是很难的一种状况。其实，如果弄的一些连接地方不太好的话，其实就显得会很断裂，或者说觉得前面这个啊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这种感觉。对，所以本玉哥这次这每个阶段，像您刚才说的一段一段，其实处理也特别好，而且中间的话也没有让人感觉是很断裂的， 对， 是那种感觉。 对， 而且之前的话其实我们俩还讨论过，就是他总想把自己这个角色类比成一个什么动物什么那种，其实我一开始想的是白马那种感觉，白马那种、 哦、 我觉得像骑士一样去守护那种感觉、 嗯、 但是他给自己的定位是鳄鱼、 嗯、 是鳄鱼、 哦、 要是他觉得是更敏捷，更在一瞬间能把人就是致死嘛，鳄鱼好像是那种就是突然一击嘛，致命一击， 他就是你不会察觉到他接近你， 对对对， 等你察觉到的时候就已经晚了嘛，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我们俩想的是 其实都是殊途同归的，但只不过就是这个人物的两面。 我们刚刚提到了尹正，提到了张本煜， 嗯， 在今天节目时间有限的状况下，还想最想说的是谁？ 那我当时要谈到我们柯达了。 我觉得我可能没什么好 没什么好说的是吗？ 对， 没有，其实 我就是一个， 你太有好说的了，你太有话要说了。因为我们这次看到柯达的这个在戏里面，就是他的醒目的程度。 我好莱坞大好的前程都让你给我耽误了，想当斗 子。你什么前程？你在那边不就是一个武术替身吗？ 天天让洋人打的脸跟屁股似的，不怕丢脸啊你？我虽然被人打，但是我演的都是日本人，不算丢中国人的脸。 嗯， 我不知道两位啊，一个是本体，一个是个体，怎么来评价柯达在这个戏里表演？ 我觉得就特别好啊！我觉得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柯达在里边的，我之前还接受一个采访来说，我说对于柯达来讲，其实我更想看他的是，比如说就是在不搞笑的时候， 嗯、 对，就是比如说大家演员的时候，就是比如说碰到一个，比如说那齐乐山说出自己故事以后，他的一些感觉，是一些东西，或者是他去探案，或者说看到的一些东西啊，就比如说正戏的时候，我们所谓的正戏的时候，他的一些表现是什么样的呢？对，是这个。因为我觉得像喜剧桥段对于柯达来讲，根本就不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事。对，而且最开始的话，柯达也是编剧之一，他也知道这个人物是什么怎么样，其实大家都是已经讨论过很多次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适合这种的。而且陈晓达这个有一部分其实也有点像柯达平时生活中的一些样子。对， 我最想问的就是这个。我想问的就是柯达是不是在跟你们接触的时候，因为你跟他关系肯定时间很长了， 对对 对, 对， 他的生活当中是一个那样的人吗？ 对对对，那没有胆小到那种地步。 要是那样，可能就现实生活中多少是有点 对对对，有点情商可能有点不够， 没有情商， 对， 就是 对，突然想到一个词儿，中二 啊，对，有点愣。就是陈晓达，其实你感觉，其实我感觉他在场上是除了齐乐山以外或者大海以外，其实跟大海其实很有正义感的两个人，非常有正义感。 对 对对对，就是相比于那个李家辉的没有那么直，但是他有一个缺点，就是有点愣。 对 啊，他表述自己的这种东西太过于直白了，有可能。对， 嗯，本人怎么看 这个？反正就是 他露出了熟悉的笑容。 对，就也是一个反正这角色，就是因为你写着写着，其实就觉得就真的就是很熟悉了，就真的很熟悉了。对，你能感觉到陈晓达他，其实我是比较欣赏陈晓达这种人的，现实生活当中这种人其实很难的， 的确是 很难的，能够一味的保持那样一个状态，其实挺难的，他要不是天生的，要不是经历一些什么 一些挫折， 让他这个人就是产生了一些奇妙的变化， 对 对，他就一味的向上。他是一味的向上，就对，所以就是挺。 所以我觉得，就像这个电影里边，像尹正，就是叫李家辉，像陈晓达，像齐乐山，其实这三种人其实都很难。然后对，就是像陈晓达是跟李家辉是不停的探索嘛，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就是不在乎一些其他东西，就是一味想追求真相。 对 啊，完了陈晓达其实，他也是不在乎什么东西，就是一味想表达自己这种信念感的一些东西。王齐乐山就是为了自己的这种信念，或者是为了自己一句承诺什么，可以什么都不顾的。所以这三个人物，我觉得应该是生活中最难遇到的。 对， 但都很纯粹， 的确是，就是很纯粹的人。 但是其实你刚才说生活中很难遇到，或者说他处事可能很难，但是我们在电影世界里需要他们，其实我们在自己追求的理想境界当中也是需要这样的人。 的确是，的确是，就是其实我们在写这个人物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想，如果自己能往这些人物去靠，对，也能做到他像他们一样，也挺有趣的。觉得 影视非常道，2022年每周六周日下午2点，寻常或非常，咱们有片共赏。 接下来的时间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我们继续让二位主创分享更多扬名立万的幕后的故事。 我一路向北，离

我们商量到那儿的时候就觉得，哎，自然而然这个东西就出现了。 对， 对，是这样， 确实没有一开始说我、哦、咱们这次一定要做一个什么模式，没有、 嗯、对对对、嗯、就是大家一起聊聊聊聊聊，突然把角色都建立特别好以后、 嗯、 到那一刻，哎，觉得好像也只有这个所谓的什么密室模式或者暴风雪山模式特别合适、 嗯、 我们就去做这个事儿、嗯、 那是不是在你们过去比如说你们受到的影响，或者你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在自己设立的范围里面、 嗯、 有很多这样的优秀作品的，比如啊我能想到的或者说类似的吧，不一定是符合这个模式的，我们看到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那么多作品、啊 嗯、 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两年当中还有利刃出鞘、啊、这样的一些电影作品、 嗯、 其实讲的这个故事呢都是你们刚才说到的孤岛也好、 嗯、 密室也好这样的类型、 嗯、 你们平时是不是也很喜欢这样的类型？子墨，你对这种类型感兴趣吗？ 我还挺感兴趣的、 嗯 哦、就像当时像国产那个《风声》什么的，其实我也特别喜欢对、 嗯、 这个片子，而且我特别喜欢一种有一种我不知道柯达怎么样，反正我挺喜欢的一种创作模式，其实有点像暴风雪山庄那种感觉，就是、 嗯、 就是我老觉得你给它限制在一个地方以后、 嗯、 有可能会激发你更多的那种创新的东西，对，就像说的什么那个带着枷锁跳舞吧、 嗯、 那种、 嗯嗯、 其实就是 对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让你去放飞，让你去无边无际的，有可能就还不是那种感觉、 嗯、 但是你真的给你限制一些东西以后，有可能会激发你很多那种创造力或者怎样、 嗯嗯、 就是在这个有限的条件下你怎么去把这个事儿做得特别好， 嗯嗯， 类似于这种感觉， 嗯 嗯嗯，咱们有一种说法就是它压缩的更厉害的时候它爆发力更强， 对对对， 嗯 嗯，柯达怎么样对这种就是我们说悬疑的这种类型的、 嗯、 尤其是一说到悬疑大家就想到那么多作品它都跟好像密室的那种感觉有关系、 嗯、就是这是一个我自己的见解啊，就是暴风雪它这个模式其实是啥呢，其实是给你反向提供了一种完美解决或者规避掉这种事件的办法，就是它非得有一个外力或者一个内因来让这些人不能离开这儿，那就说明什么，就说明离开这儿这个事儿就不成立了，对，所以他就是说你就要去设定这么一个东西，只要有一个原因他们不能离开，就是这种模式，然后因这种模式出现的其实作品就很多，我自己也很喜欢， 嗯 啊，其实影视里头我个人认为特别特别典型的是那个美国一个片子叫《雪剑十三号警署》，对、 嗯、 那个就是真的就是暴风雪，对，那个就是暴风雪， 外面是一场暴风雪， 对，就真的是一场暴风雪、 嗯、 那个是特别特别经典的，但他那个是更偏枪战一些、 嗯、 对，但本身那片子也很优秀，嗯，当时确实是想就是想的嘛， 对对， 给每一个人其实他都有他的内因让他不能离开这儿， 嗯， 对，我们当时是有设计这方面的东西的、 嗯嗯、你说到这儿我突然就想到里面有一些情节是这样的，有人你看着他就要离开了，他就是他要拂袖而去了、 嗯、 他要发脾气了，他不想干了，但是其实你们给他设定的他这个人物的命运他就必须待在这里， 嗯， 他要么就是他根本就他出去没饭吃， 对，就是这样 他就得在这里完成这件事情， 对对对，其实就是好多就像当时我们选定一些社会背景内忧外患、 啊、 然后再加上人物的本身的他的一些渴求的东西，他、 嗯、 是没法离开，就像我们郑导说的，那边还锁着门的嘛，其实他要出去其实也不是不能出去或者怎样，但是他就知道你出去了有可能放弃的是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嘛， 对、 嗯、 你最后冷静下来还是要做这个事情，对、 嗯嗯，所以相反我觉得那把锁只是个符号而已，它 的确是 有更多的理由让他们 对 待在这个孤岛上， 对对 对， 对， 对，我要把它拍上电影， 请上演 action， 好题材，完全不同的阶层，完全不一样的质感，必须得抓原型抓细节，只要我们肯挖的话、 哦、我忘了告诉各位了， 凶手也来到了现场， 把这个作为预告片，这电影能不火吗？ 因为我对剧本杀真的是不了解，我老听他们在讲剧本杀。你们玩剧本杀吗？你们 我们跟您一样不了解， 不了解， 对，不了解。 这是、他们说这两年叫蓝海也好，风口也好，是吧？ 是， 好像是吧？好像是火了，有点火。 没有人玩过， 没有人玩过。 是本玉是在我们做完了以后， 对他去尝试了几次， 剧本都做完了，就那时候都在拍完了都， 对， 好像跟人玩了一次。 哦，因为我们当时写剧本是从2018年。10月份差不多那种，2019年开始还没有，当时都没有 没有特别火了，没有现在这种火到这种程度。 是 那时候肯定也火，但是可能更偏小范围。 对他们说，你要现在再创业晚了。 对对对对对，现在就是不忍后尘了。 对 对，所以其实对于剧本杀这个概念，咱们都不太熟悉， 不太熟悉。 但是有很多朋友进去看了电影以后，就觉得哇，完美剧本杀啊！他们就这样讲。 其实当时我们看到宣传的时候也有点懵啊。 我觉得可能就是宣传人家找了一个由头吧。 对 对， 其实也是也挺好的， 对， 也挺好的，对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有可能大家觉得剧本像有点像剧本杀，就感觉好像就是一帮人坐在桌前，尤其是录制一开始分发资料， 发资料 那一刻好像是 更 对对对，有可能是 感觉他们都买了票进去的， 对，是那种感觉， 对 啊，完最那什么的是当时咱们是在那个。上海那个苗棚那边不是拍的吗？ 啊，对对， 我们在那儿苗棚拍，完旁边真的有一个剧本杀的一个场所。 哦，是吗？ 真的有剧本杀场所。哦、对，完我当时去洗手间的时候，我还去，完因为当时他们那个剧本杀好像是民国主题的，是真的。我当时我从那儿出来以后说，哇，我说这次这个群演的这个质量 啊，有点高、啊， 不错啊。我说这一看就花了钱了的，还真的不错。然后后来发现大家都在那边往那边走，我说：“哎，我们拍摄现场是在这边啊？ 怎么？” 往结果一看，哦，那是一个剧本杀一个场所， 白高兴一场。 对，人家全是变装的那种剧本杀，还是怎么着的啊？但你要说最后，咱们那个他们去犯罪场搜证什么的，其实你要这么说，后边我看的话，它有点像它其中有一种叫什么密室探案似的那种，就那种剧本杀。 哦，它有不同类型的是吧？ 对，它就好像去现场搜证似的那种，有那种那种玩法，好像是 密室。有限的密室的经历不还是和你们？对， 我们上次有一次很早之前，我跟柯达还有本玉，然后去那儿好像 去 外地 玩一个密室， 去做宣传什么的。 去上海，我记得 是成都 啊，成都 是成都，对对。然后那天上午这儿没什么事儿，我们说哎，都没玩过密室 啊，对，去玩一把。 那第一次， 就那当时 就那一次， 很早之前，对对， 就玩过那一次，唯一的一次。 是的，是的。 感受怎么样？什么主题？ 那次还行，因为有他们俩在。你没什么，没什么， 还记得玩， 不是探案的，就是那种，不是吓人那种， 跑出去， 对，就让你跑出去，然后你有一些线索，给你线索， 动脑子， 对对，怎么出去而已，对。但现在好像多种多样， 对， 各种各样的， 还有扮演， 是扮演， 对对， 能笑死我。上次我听他们说，就是我上次听那个咱后期那个剪辑那会儿说他们去开年会，也就是团建嘛，去团建去玩一个密室的那种，然后说是丧尸主题的，丧尸主题以后，然后里边还有各种角色，比如说你有商人的角色，有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团队的领导那种角色什么不同的，然后说你可以去做任务，商人要去做任务，然后领那个金币，然后可以去买枪杀丧尸，然后他们因为太害怕了，因为演都太真了，没人去做任务，最后说是丧尸看不下去了。拿着两把枪晃晃悠悠过来， 给送枪 了，给送。哎呦我天！我听着笑死我了。就反正我听说就各种各样的，反正挺吓人的。有的 那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演员对剧本杀没有那么大兴趣？ 有可能， 可能就因为就是其实就是一种扮演的感受， 感觉加班 体验。演员到那儿，你给我发剧本， 对， 可能 相反，就是我们普通人，我们观众，我们会觉得我们有一个演的体验感， 是的，是的， 新鲜一些， 是的，就是比如说演员如果当职业的，然后再去那儿演，就觉得有可能没什么太大的， 厨子去烘焙体验课，就那种感觉吧，可能， 对，再加上如果本儿要是一般的话，其实会更那什么， 是，对，再加上我们还都是编剧，这可能去了之后先挑刺儿，可能， 对， 这有， 对， 这。啊，这个逻辑线不对， 的确是 玩的特别不痛快， 的确是，有可能就因为这个看不出来。 对， 你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剧本，其实这次人家就说这里头很多东西啊，它可挖掘的空间很大。我就觉得一个好的作品，当然我这是一家之言了，我老觉得一个好的作品，在悬疑方面也好，在其他的一些方面也好，它能留下想象空间和大家探讨的空间，这是一个多快乐的事情。它已经。 有的时候甚至超出了作品本身，让观众去解读。所以呢，我们看到说这个电影里扬名立万里，关于这真相，哎呀，我在豆瓣里我觉得我这一晚上都翻不完，就是能看到几百个真相。 明白。 关于这个真相的问题呢，大家讨论最多啊，比如说像什么案件怎么还原啊，啊，他们说有一些人都甚至提到说，其实凶手是谁？都是谁？当然，可能很多人有自己的一些自己当编剧了， 是 啊，在你们的本子的基础上了。 是， 当初在写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考虑的？是不是给大家专门就留下了这些想象空间？甚至有人就说，你看最后那个尹正那个手为什么伸出去又回来？ 嗯 啊，那个船到底是怎么回事？等等等等，你们在写的时候，你们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 其实最开始我们一开始写的，最后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结局。对，就是 对， 就是比如说女孩是真的死掉了， 对， 对，去世了这种的。王老师其实怎样？但是后边，跟之前什么我们一些那个算是资方啊什么那种聊，就有些可能大家觉得接受不了，太黑暗了。觉得对，觉得最后还是能给人留下一些希望会比较好。后来我们觉得也的确是， 对， 的确是。而且后边如果是按照那种的话，有可能后边就做窄了，感觉就对，就做窄了，感觉好像是啊，就这帮电影人的一些东西了。但其实我们最后想传达的其实还是普通人的这种感觉。所以就是改那个结局嘛，忙着改。后来发现，哎，其实后边让大家去想象，留一个开放式结局，其实也挺有趣的这个事情啊， 共同创作。 的确是跟观众一起来创作，其实挺好玩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些年你刚才说共同创作，因为这么多年以来有一个问题就刚好相反，就是看到作者跟观众吵架。有这种事情会发生啊，就是 对， 比如说我还不是说的像这个罗琳那样啊，我指的是对于作品本身啊，对于作品本身的很多人说，到底最有权解释的是谁，最终解释权归谁。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不成熟的看法就是，我觉得刚才你那个共同创作啊这个句话对我启发很大，就是因为我始终觉得你既然交出来了，那么观众跟作者一样，我们对这个作品，我不是说我要把这个作品揽为己有，但是这个作品本身它已经是属于大家的了。那么这个时候我对他的解读，我个人喜欢，那我就这样解读吧。我觉得也无可 厚 非吧。 没错， 对吧？ 的确， 对， 的确是。 对， 就比如说那有些创作者跟比如说观众吵架，说：“哎呀，我创作我本身其实是怎样怎样怎样。”但是你最后你拍出的东西没让观众感受到这种东西， 对，那不就是失败了？ 对啊，那你怎么能说自己我是要怎么样怎么样这种的？ 对 啊，对啊，完你去赖观众，好像啊，你们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就没必要。对啊，对啊，我其实我们最开始创作，其实我感觉就是跟观众是相敬如宾的那种感觉。对，我们也不去看低，也不去高看， 对， 就是大家是这种平等的关系。 对啊，你们的作品其实在以前是这个叫贴合度很高的嘛，跟观众的这个距离很近的嘛。 是，有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当时拍网剧 是这出来的，可能 对 这种感觉。 完了，主要是你发了以后就不像电影一样，就发完以后马上就 微博下， 对， 马上有反馈， 对，有评论什么，马上就说啊怎么样怎么样 怎 么样怎么样。有可能我们接受的信息什么更直接或者怎样更及时吧，也算是对。 商品吧， 对， 电影拍出来之后总它是个商品。对。大家消费了，你还让人说两句，不管好坏，我觉得都 是 创作。 是的，是的，是的， 是 的，是 的，共同创作。 就而且你自己有分辨的，听就好了。 对， 凶手本尊来了，就差诸位兄弟门派的创作了。今天不弄出点名堂来，谁也不许走。 我们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事件，我们是要还原案件真相的。 既然能出去，他为什么又回来？ 看见什么了？ 真的好出去的？ 出不去，他人还在这儿呢。 不是，我得毕竟别问了啊， 这个案子水才能太深了。 知道这个世界上什么最可怕？记忆。 编剧，我编这个故事，这样吧， 这电影要是成了，咱们扬名立万。 还有就是这部电影里扬名立万里让人记得住的道具，其实很多悬疑片都是这样啊。它好的悬疑片呢，有很多元素，有很多道具， 它能提供更多的想象或者提供更多的一些线索、嗯、那这个片子里面的道具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幅画，其实说实话我对画一点不了解，我是名字抄下来的萨尔达纳帕勒之死， 帕勒之死，对， 那我还念对了，你看， 对对对 对, 对、啊， 这个是怎么设计的？它是不是有大家，就是你们在写这个拍摄的时候，是不是有大家解读的那么多的含义？我看他们说这个对应的是什么，那个对应的是什么，它是对女权的什么什么什么。你们当初是这样设计的？ 这肯定是有，因为一开始我们只是做剧本的时候就觉得这应该是幅大的 油 画嘛， 是一幅 画， 这画是子墨自己。 对对，因为我学美术的嘛，我学美术的，你像比如说你这么在二楼这么一个犯罪现场这么大的一幅画， 嗯。 你肯定，尤其你也会给他镜头或者怎样，你肯定这幅画得有些意义才行。 嗯 啊，你绝对不能就是你随便找一幅画，完了十七乱七八糟， 富士山一幅挂在那儿，你说明了什么？ 对， 说明那就说明是烂片了。 对，就很奇怪，对，对方就觉得呢，我们找一个同时期的差不多的一些作品啊，或者怎样，然后是选一些作品，然后比如说看他的。去看一下，哎，比如这个作品的一些含义什么的，然后来找一些我们共通的一些地方。 嗯， 的确是里边象征的一些东西的。 那能不能说说这幅画呗？给我这样的就是美术盲的朋友提供一下这样的一个参考。 它这其实就是说的是一个暴君，然后他是就是荒淫无度。 嗯， 然后呢，一帮人来反抗他的人出现在城门口了，然后就说要推翻他，然后他说你给我多长时间，给我一个多长时间的期限。 嗯， 然后呢，结果他是把。自己身边的人啊物啊什么全都给烧杀，然后是全都砍尽了，这种就是很残暴的一个人。 嗯， 对，然后最后你看他在画上就是很漠然的看着这一切。 嗯， 对，就是说反正就是那种感觉，像我死了我也不会给你们留下任何的东西。对， 嗯， 其实这种东西我是感觉既像三老的生活， 嗯， 又像最后像齐乐山他的一些行为啊或者怎样这种。 嗯， 对，是表有两方面的意思吧，算是。 嗯 嗯， 这一次这部电影成为大家口口相传的叫黑马，你们对于这件事情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就假。 哎，暗合了你刚才说你想象当中那个白马那个意思。这是黑马， 就 挺黑的。 对，就没想到，真没想到， 确实没想到。 真没想到。就像刚才柯达说的，我们一开始的有可能就是想法就是保本 保本 保本而已。 啊， 对啊，就没想到，对啊，因为一开始前面其实你感觉也被铺垫了很多， 对， 就像刚才我说的，就是甭管是大家的预测，还是这个当时疫情的一些原因啊等等方面，就是大家基本就保持一种不太看好的一种感觉吧， 嗯， 对，然后再加上我们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野心， 嗯， 啊，然后没想到片子出来以后，观众能感受到其实我们想说的一些东西。 对 对， 嗯，怎么这是你的第一部院线长片是吧？ 啊，对对， 嗯，第一个长片， 第一个长， 对对对对， 哦，把院线都得去掉，第一个长片， 这是第一个长片 ， 对对对对， 嗯，所以对你有影响吗？ 其实最开始的话，就是当时，嗯，柯达他们说，我说当时在那个票房差不多，你看到一亿多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回本那一刻， 对啊， 其实我还在家里边，我还真的是掉眼泪了。 哦， 的确是因为感触很多，真的就觉得啊，你至少到这儿了，没辜负别人， 嗯， 那种感觉。就是大家一开始看这剧本的时候，其实最开始看剧本的时候，有很多人觉得不看好嘛，就觉得这个类型就太新了，完， 嗯， 觉得观众看不懂， 嗯， 小众， 啊，这种，对，太小众了，对，觉得像艺术片，啊，但是有可能因为我们在一起都时间太久了，对，而且。有可能也是因为我学美术，其实我就脑子有那种画面感嘛， 嗯， 这种的，所以我也知道我会拍出什么样的东西来。 嗯， 对，是的。完了，但最后，比如说你开始往外超出这个范围一亿多的时候， 就是有点， 对，我就感觉啊，哇，哇， 嗯，对，那块就没关系 了。对对对，就真的是没想到了，我就感觉后边就很懵， 啊，对，嗯， 就感觉有点懵的那种感觉。对，而且好多人给你发来祝贺啊什么那种的，就觉得有点懵， 嗯， 没想到， 嗯 啊，我觉得有可能对我们以后的创作也更有信心， 会更有信心，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就是什么，你要真是说后边第二个第三个也是不敢有任何期待， 肯定是， 对， 嗯， 就不是那种人， 嗯 嗯，对， 嗯，一直会特别啊回本 嗯， 对对对对，嗯，我觉得就是别想太多， 对，别想太好， 真的是 别想太 多，别想太 好， 对对， 嗯， 王是 别跟观众去耍心眼儿，别跟任何人，就是 对， 嗯啊，我们就自己就是还是保持那种态度去做东西最好， 嗯， 对， 嗯， 这部到今天，其实刚才说到票房成绩，我最看重的还是，可能有些人不喜欢说豆瓣成绩怎么样，我还是挺看重的，我挺看重在评分网站上，尤其是现在我们在现有情况下看到一些评分， 嗯， 我觉得很重要。其实还有一杆秤，就是在每个观众心里啊，我们很多人可能是需要别人去提示，或者需要去别人的评价去影响他。但是我觉得一部电影还是这样，你自己保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新鲜感。我第一次看到它是什么样子，我就有一个自己的反馈，自己的一个评价。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下一步你们有什么计划没有？事实上，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每一个不同的公司，每一个不同的项目啊，他们在有一个比较好的成绩的时候，其实往往身不由己的，那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一些任务，更多的一些重任在肩头。你们下一步有什么计划可以透露吗？在你们允许的范围内， 也没什么不可以透露。 嗯， 其实还是想跟像柯达、本宇哥、像八神，我们一起大家一起创作， 嗯， 比较好，因为在一起。状态也很好，也很开心啊，对，而且大家像刚才说的审美一致就挺好的。 对， 其实说实话，我不知道柯达怎么想，反正我是不太在乎什么类型，我只是想，对，想做点，就是之前大家没怎么， 就是想尝试新的， 就是想尝试， 就是想尝试新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你老吃面，不是，而且还老吃。就老吃西红柿鸡蛋面，是不是有点？对 对，哪怕我做个拌面， 对对 对，反正就是做点新的东西，或者让大家想不到的角度，或者从哪开始，我觉得才有意思吧。 对， 是，对，啊，要不然就像那一开始你看海报就能猜出来是什么样子了，那多吓人。对，啊，我觉得那种是接受不了，就有可能这是我们当时做网剧养成的习惯。 是， 啊，就是我们。就不想用之前的创意，就比如有些创意我们知道你用出来以后有可能大家会喜欢，而且对我们来说太省事了，真的太省事了啊。那我们后边那你观众一些惊喜感在哪儿，对吧？所以就觉得还是得逼自己更创新吧，是那种才行。 柯达这次好多人都说，哎，柯达出来了， 柯 达出来了， 没有没有没有， 出来怎么像 我出来 了，出来 了，我没进去， 出来了。 喜欢你的人可能以前总觉得，哎，我们在这个大荧幕上还没有看到 啊， 柯达有这样的表演，那这次有了这样的一种体验吧。子墨在说的，从导演的角度嘛，如果是演员的话，你想去更多的体验什么样的角色？有没有这样？ 什么角色其实都想体验？ 嗯， 对，只要他得是好的，然后你自己特别感兴趣的角色， 嗯， 对，有的，哎呀。但这个也没办法，你演员卖的就是你上一个的形象，其实基本上是这样的，对，所以你也不可能要求人家说为你自己的喜好去冒这个人家所认为的这个风险，没有义务去帮你弄这个。但是演员肯定是，我觉得好的演员都会是想多尝试更不一样的东西的，不一样的东西，打破自己这个形象嘛。 后面找你，到时候全是那种贼愣的那种。 对对，有已经有了，对，也都拒绝掉了。 学武术的，完贼愣的， 就是让演一个大哥，然后就是也是那种愣愣的，那种， 那觉得有点， 就还是想新的，就只要是就不一样的东西就挺好， 对喜欢你的一些影迷朋友说一句话吧，好吧， 说一句话， 还 能说啥，就感谢呗，真的是感谢影迷朋友啊，我觉得大家就是在看我的时候一定要把心态放松一些啊，然后不要对我有什么不切实际的期待啊，比如说我的现实生活当中和我在戏里一样啊，这种对，我觉得啊，那样那可能我得去挂个什么精神科看一看了，对，然后就也是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对对，当一个挺有意思的普通人，看就行。 谢谢二位啊，谢谢你们在今天影视非常到我们新年的节目当中给大家的问候。扬名立万这个名字，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有过一个小小的思考，我说扬名立万，我查，我说扬名立万是个成语吗？后来我查，我说不是成语啊，扬名立万是一个俗语来的， 对对 对 对 啊，而且是跟当年的码头啊，跟上海其实很有关系的。 立万 是 立 万， 对， 立万 一定要说 立 万啊。 对， 其实，在新年，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要让自己扬名立万，但是在自己新的一年当中做出新的成绩来，我们有更多的 机会去面对新的挑战。 嗯，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嗯，谢谢二位来到今天的影视非常道。 好，谢谢您， 谢谢 、 嗯、 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张帆，我们下期再会。 咱们出不去了，不会有人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我会编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故事。 十年的四月，你在风雪中走来，说不清楚日子会好还是坏。我们在五月定相识，会后告白。 听歌猜装修工种， 来吧。 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你点子沾衣裳。 瓦工，我来一个。 这缤纷色彩已坠落，往日旧貌依然无踪。 油工， 对喽。 据说这些专业工种的师傅资历深的都挺贵呀、啊、 不怕，找全包员就好了。 9万多装，70多平，2居室，不止工费，连材料家具软装都包圆了。 怎么联系啊？ 400-606-8866啊。 起步面积等详情店内，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迎冬奥，上冰雪，陶醉平谷第15届渔阳国际冰雪季欢迎您。 新年开新店， 力度不一般， 让利幅度大， 就限这几天。 为庆祝全包园北四环旗舰店开业，即日起凡拍下全包园任意店面新年新店全程热恋主题画面，即可兑换车载应急包一套，送完即止。 开业期间签约还限时免费送定制家具，送智能电器，送防盗门，送全屋暖气， 三店同享全程热恋。 打400-606-8866，详询离你更近的全包园吧。 活动详询店内。全包园特靠谱。 全包园啥玩意儿啊？ 全包园价格合理，性价比杠杠的。 全包园啥都不说明白就瞎收钱。 全包园服务特别贴心周到，给设计师、管家、工长、客服都点赞。 全包园说一套做一套，服务根本就跟不上。 听了好久的全包园到底怎么样？说啥的都有，到底听谁的？ 听自己的，打电话问问不要钱吧？考察考察不要钱吧？考察清楚再决定。 电话是 400-606-8866啊。 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1000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